好，又嚟到今个星期嘅啊商业或者系经济专题啦，咁啊，咁今日我哋会讲咩 topic 咧？咁喺今日我嗰个 topic 咧就系关于能源嘅啊。咁录音室入边咧，咁除咗有我啊大卫之外咧，咁亦都有安东尼啦吓， 系、大家好 啦吓，咁有 Henry 啦，同埋阿 Toby 喺度嘅吓。 系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点解会讲能源呢个嘅问题咧？咁其实最主要都系讲翻石油或者系页岩气啊，呢、這个新嘅能源嘅开采技术嚟嘅，咁啊呢方面点解会讲翻咧？咁啊，因为咧就睇到篇文啦，就话啦呢、這个吓国际能源署咧就话咧美国咧喺2015年咧嗰、那个将超越呢个沙特阿拉伯啊，成为全球最大嘅能源生产国啊！咁啊，以前咧美国不嬲都系净系咧就系、是、消耗人哋嗰啲嘅啫，啊自己嗰啲就唔系太喐嘅。咁啊，法國咧就唔係好掂，咁而家啊轉變咗用頁岩氣，即或者係出口頁岩氣為主啦。咁啊，大家點睇咧嚇？ 喂，嗰篇文章有提到咧，就話咧2035年嘅時候咧，油價咧就$128一桶，即2035年距離而家咧仲有22年時間，就漲價咧就唔係好多喎，係嘛？安東尼，而家啲油價大概幾多度㗎嚇？即有啲可能有啲聽眾係唔知嘅，如果唔揸車嘅嚇。 其实呢就个油价喺上个月嚟讲呢都仲系$100楼上。最高曾经去过109咁上下啦，如果冇记错嘅话。但其实而家嚟讲呢就上个礼拜三收，即系上个礼拜五收市嘅时候呢，其实已经跌返落93美金咁上下啦。咁、其实已经系跌咗，即系跌就跌咗好多。咁至于会唔会话有机会上返100楼上呢，咁其实我睇都系咩嘅啫，即系两睇，因为最主要嚟讲咧，就系你如果美国真真正正可以能够自供自给嘅话咧，我睇个油价就只会跌，就好难升嘅。 因为油价亦都系咧，即系经喺而家全球经济里面一个重要嘅指标嚟 嘅。即系美国咧系需求呢个石油咧，各方面系好多嘅，因为咧佢个汽车啦吓，首先第一样，汽车嗰个耗油量咧就相当比其他国家咧系多啲嘅，就唔系架汽车本身，只不过系因为佢啲车多啫、那个国家吓。 系啊，车多，而且佢本身有以前啲车不嬲嚟讲，美国车系会食油啲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话因为佢。曾經因為個油價高嘅時候咧，啲人怨聲載道，咁變咗就係話啲人亦都係用多咗好多散能車，即係譬如啲日本車啊嗰啲啊，咁變咗就係佢嗰個石油嗰、那個、即係日本車能夠打入美國嗰個汽車市場咧，其實亦都係同佢嗰個散即係慳油係有關係咯，其實。 因為佢有一個說法，就係就算而家你睇美國咧同加拿大咧，咁佢哋呢啲地方咧，你見佢哋其實係而家啲車咧都開始偏向嗰、那個排量係細啲嘅。咁但係咧，你見佢個進取程度咧，佢就冇德國啊或者歐洲咁犀利。但係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如果而家你計埋車咧，就喺歐洲地方，譬如德國啊、英國啲地方咧，其實賣燒油渣嘅車咧。個賣個數量咧已經過咗電油車㗎啦，呢個第一件事。咁、另外第二件事咧就係你見到歐洲其實而家去做嗰啲車，譬如如果你我哋唔係歐洲啦，我哋喺香港啊嘛。咁你見到譬如呢兩年做得比較大嘅，譬如好似 Volkswagen 啦，因為佢哋而家自己就喺香港做㗎啦嘛，即係再冇代理㗎啦。你見 Volkswagen 嗰啲車係去到買價嗰啲Beetle 就要細車啦 ，Beetle 依家佢有啲係1200cc 啊、1400cc 啊。就算你去買架 Passat 即係大概佢諗而家 Camry 咁上下 size 嘅車咧 ，Camry 或者 Accord 嘅 size 嘅車，佢都有啲已經可以行到係1400 turbo 噶啦，即係去到呢啲車咁大架，去到成4.8米嘅車咧，都可以去到用1400cc 嘅 engine。咁啊，最主要原因係喺邊度咧？就因為真係啲油價真係越嚟越貴，咁同埋喺歐洲咧，其實買電油咧絕對唔平，咁變咗咧就油渣車咧，其實喺歐洲賣咧。就如果大家同埋一款係2000cc 嘅電油車，同埋燒佢哋個柴油啦，即係油渣車啦。其實油渣車嘅價錢係仲貴過架電油車嘅，如果你買嘅時候。咁但係就因為油渣車咧，佢每一升嘅油渣咧，佢可以行個距離係好過電油嘅。咁就變咗，其實歐洲咧都好多。而家就算你見香港都開始係啦，你見譬如寶馬嗰啲三系啊，日本嗰啲 Master 6啊，都開始會引進一啲油渣嘅車款啊嘛。咁就會係個情況，即係唯獨是就係美國 都仲係用好多電油嘅。如果喺車上面，同埋佢哋用嘅排量都係大嘅。即係你叫喺美國，如果你識啲朋友咧，佢買啲車咧閒閒地都兩千幾、三千 CC 嘅大佬真係。你香港咁話大佬，你買呢架車，你唔好話入油啊，大佬個排費都貴好多啦，係咪先？ 係啊， 啊美國啲車嗰個氣缸容量嗰啲係好勁嘅。嗱，你講話一般車咧，二千 CC 閒閒地啦，佢啲警車啊。是四五千 CC 咁犀利， 诶，咁因为佢抌住都喺个高速公路度追截嗰啲咁嘅诶快车噶嘛、 啊。美国人咧揸车，即系加埋加拿大人揸车咧，澳洲都系啦，即系好普通嘅事啊。咁佢变咗咧就用油量咧就系、是、十分之高，同埋美国咧个铁路啊，即系客运铁路咧就唔系好发达嘅啫。咁啊个个揸车，你睇戏都有噶啦。美国佬穿州过省啊揸车嘅，欧洲佬啊成日咧系搭火车嘅。所以啲情景咧，呢啲谋杀案好多就系喺火车发生，美国好少嘅。 嗰个系东方快车谋杀案啫。 但系火车嘅情景啊，火车里边嘅故事啊，系好多嘅欧洲。但系你咧，美国咧就甚少，因为得一间客运车嘅啫，叫 Amtrak。咁啊， 咁但系头先又讲翻转头，我真系想问一问阿安东尼咧，有唔系？我想问阿安东尼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近时不嬲都有一个说法咧，就系、是、话如果呢个美金弱咧，油价就会升噶嘛。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個都唔難理解，因為其實好多時就算大部分而家啲國家佢都有美金嘅儲備，就因為個原油喺個 market 上面做呢個交易亦或交收都仲係用美金咯。 貨幣啊嘛。 咁但係問題就是、問題就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就好過癮啦，因為嗰個時個概念就係因為美國佢都係好靠呢個中東或者沙特阿拉伯去供應嗰個原油噶嘛。咁如果到係啊，到佢如果而家佢自己可以生產到。呢、這個原油或者係石油嘅話，咁啊呢個 concept 係咪會打破咗定點樣 呢？其實喺近年嚟講啦，你知道即係有個一就係伊朗啦，佢自從俾美國制裁之後，其實佢而家出口嘅石油嚟講咧，已經係唔用美金去結算噶啦。 Okay, 即 係 可以用歐羅，可以用人民幣。 係啦，即係你中國向伊朗買石油嘅時候，係用人民幣結算嘅。 嗯 ，OK 咁、啊、所以其实嗰个美金喺嗰个石油嗰度咧，其实已经系咩噶啦，即系嗰个影响力咧系细咗， 细咗噶啦， 系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其实始终你美金系一个最大嘅储备货币嘅时候咧，好多嘢都仲系用个美金去结算啊。咁即系亦都全世界嘅人，你唔信自己货币嘅话，你都唔会信美金。咁所以美金嗰个地位都仲系喺度。咁、啊、但係如果譬如話真正呢，就係、是、話美國如果日後能夠真係話自供自給，甚至乎成為一個石油嘅出口國嚟講呢，咁、啊、我諗個影響係會好大囉，即係對於個美金嘅走勢，即係大家其實到時真係要與時俱進咁去諗下美金個地位究竟係點樣囉，我覺得就 明白。喂，咁啊 David 啊，不如講返今日你話講呢個熱南氣啦 ,OK。咁其實係美國有啲咩咁巴閉嘅咧，點解可以做呢樣嘢？ 因為美國咧，頁岩氣咧，其實咧就度度都有嘅。咁中國都好多嚇、啊，即係你頁岩氣其實 即係好似咩岩嘅，好似中國出口嗰啲。 頁岩係咩嘢嚟咧？仲都唔知。 稀土， 稀土係啦，中國出口嘅稀土咁。啊，實際上好多國家都有㗎，只不過係咩啫嘛？只不過就係話，我要用咗你嗰啲資源先。第二咧就話生產稀土咧。是一个比较即是对个环境的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是没错。 咁就变咗好多国家就是说我就算有咁嘅资源我都唔会走去开采唔会走去用。 首先讲返呢页岩气其实呢就佢嗰啲页岩气就唔系特别嘅气体嚟嘅，其实都系天然气嚟嘅。係啦。咁喺个嗰啲页岩嗰、那个喇隙嗰度啦，咁储存咗好大量喺度啦。咁 大部 石油喺石油层之上嘅。 啊、即係其實佢有個說法咧，就有啲似我哋睇呢個侏羅紀公園咧，就話係啲一億三千萬年前咧，就有啲嘢咧沉咗喺個地體裏面。咁嗰啲嘢咧，如果你釋放咗出嚟咧，就有好多咁嘅能源喺裏面嘅。係 啦。 咁其實呢樣嘢就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 ，OK， 呢樣嘢咧就去開採咧， 極度困難嘅個技術。 因為其實佢又好得意喎，你喺美國咧，其實每一次有呢個能源危機咧，都話要去 發展新能源啦， 系啦，或者系風能啊，咩電能嗰啲，即系太陽能嗰啲咁啊，熱岩氣亦都係其中一種嘢，佢哋嗰時話一路都要去發展嘅。咁啊，係直至到去呢一次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咧，就真係開始揾到個技術去做點樣去將呢啲嘢開採出嚟嘅，係嘛？ 冇錯，係啦。其實嗰個技術呢，其實都叫做一早已喺度㗎啦，問下佢有冇用到出嚟嘅啫。即係佢決定係幾時去用呢個技術嘅啫，因為佢個生產成本都非常之貴嘅。 因為而家佢所謂嗰兩個最主要嘅技術呢，因為我哋都係睇嗰啲相關嘅文章講呢，就是、一種叫做其中一個技術叫做水平式鑽井㗎嘛。即係好似水平式鑽井嘅原理就譬如好簡單嘅啫。如果我哋介紹，如果真係好似喺德州嗰地方掘呢，嗰、那個鑽井係淨係可以向下掘嘅啫嘛，唔可以掘到向下面某一個深度之後呢就打橫掘嘅嘛。咁而家佢就可以做到打橫掘嗰個概念。咁打橫掘之後，佢就可以揾到嗰啲熱岩啦，或者係岩氣啦。跟住就另外一個技術就我哋叫做水力壓迫，水力壓迫。 嗰、那個就用一鑊嘅啫。 係啊，嗰、那個就用一個好大嘅水壓，再逼嗰啲嘢出嚟啊嘛。 通常咧，通常你挖油嘅時候咧，你轉到譬如你五六個窿啦，即係其實好多噶啦，已經轉到五六次開採，即係個轉井轉唔到，挖油挖極都挖唔到油咧，就轉第二個啦嚇。咁你轉到五六次嘅時候咧，咁啊開始嗰、那個啊啲錢咧就燒咗七七八八啦，咁啊開始會考慮咧用呢、這個水壓啦，即係一次過爆佢出嚟啦。嗱、呢個係賭博性嘅，因為爆完之後咧就荒廢。 有我冇啦。 係啦，冇錯係啦。 咁其實美國嗰個發展都好快喎，因為我睇翻嗰啲文章講咧，就話十年前已經其實冇即係美國嗰個頁岩氣嘅發展咧，其實冇乜嘅。嗱、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佔咗佢嗰即係佢嗰個天然氣開採四分一。啊！二零三五年咧，就會更加去到佢嗰個天然氣開採嘅一半，即係話其實佢第一就係反映咩咧？就係話佢嗰個頁岩嗰、那個頁岩氣嗰個資源係好豐富。第二亦都係話佢嗰個科技咧，即係發展呢一樣嘢咧，係發展得好快。 呢啲又咪美國佬叻嘅地方？即係美國佬啊，真係有呢啲叫軟實力啊嘛！即係佢真係會研究到啲乜搞嘢出嚟。咁你個你話你歐洲啊，冇講中國啦，你歐洲 硬實力嚟㗎，呢啲硬實力嚟㗎。 咁佢真係你歐洲都未識做到呢啲嘢，哇！咁美國佬啊真係做咗出嚟喎，真係。 頭先我哋講過美國將會成為最大嘅產油國啊，到呢、這個2020啊，咁要有啲數字嘅。原來而家咧，即係舊年嘅時候咧，美國咧即係每日咧係生產咧920万桶 桶 嘅，咁到2020年嘅時候咧，就會升到咧係個1160万桶。咁犀利嘅，每日嘅產量係好勁嘅，咁就仲有一樣嘢咧，即係除咗係呢個傳統嘅呢啲咁嘅化石燃料之外咧，佢喺呢啲另類嘅能源方面，亦都係做得係相當之唔差嘅。咁你這個安東尼最熟嘅啲粟米就可以反映到嘅啦，係嘛？ 嗱，其實咧，石油咧對每一個國家其實即係嗰個影響係好大咯。嗱，你見到就係話當年即係油價高企嘅時候咧，美國咪話想發展新能源嘅，新能源嘅時候咧，再生能源咧就主要嚟講係粟米咁。 係 即係我哋所講嘅 coin 啦，咁、那個呢嗰陣時咧就好多，因為粟米有價嘛，由一種好平咯，只不過食用嘅嘢轉做可以產生新能源啊嘛，所以好多美國嘅嗰啲田啊嗰啲咧就紛紛咧就走去改種咧就係粟米啊，咁、其實到而家呢個影響都仲喺度嘅，就係、話令到嗰個食物鏈嘅生態咧係唔同曬，即係有好多本來應該係種第啲樣嘅，即係種啲小麥啊或者種啲稻啊或者做咩嘅，全部走曬種粟米嘅時候咧。咁你咪變 係啦， 你咪變咗啲糧食價格咪夾高曬咯。 即係美國個糧食好多都係生產出嚟攞嚟製造能源同埋衞生畜噶嘛。 係啊，咁如果你粟米，你粟米一炒高咗，你啲粟米又貴咗，咁你養豬養牛嗰啲飼料又貴咗，咁啊變咗啲豬肉又 攞嚟種其他植物嘅農作物嘅田咧，攞咗嚟去種啲再生能源嘅植物啊。 係啊， 咁你少一少。即供應少就自然貴咯，所以 你打亂咗個食物鏈，呢、這個其一啦。咁其二咧就我喺度諗咧就係話嗱，其實咧就亦都對於嗰、那個經濟實力嗰度咧係會有好大嘅轉變啦。嗱，我係知道就係話日本佢經歷咗嗰、那個海嘯地震之後咧，佢關閉咗嗰個核發電廠之後，咁佢嗰個入口嘅能源咧就打多咗好多。亦都令到佢嗰個貿易嗰度咧，係由一個盈餘咧就轉咗赤字。其實好大部分咧就因為佢嗰個能源入口係需求係大咗好多。係咁如果譬如話美國佢能夠即係啲，我都知道就係美國其實而家都仲係全球最大嘅一個石油進口國㗎。 啊，冇錯。 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到時能夠自供自給嘅時候咧，哇！咁呢個全世界嘅經濟咧都擾亂曬啦。第一就係美國做會唔會即係令到佢自己本身啊嗰、那個預算赤字，即係貿易赤字咧，係會比較即係啊縮細咗好多咧咁。 係啦， 啊呢、這個其一啦。 唔係佢大量啲產業出嚟咧，亦、都令到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啲增值產品啦嚇，佢、其他工業都會發展起嚟，因為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啦。咁你改善咗成個美國嘅國內嗰個工業嘅經濟啦，係啦， 係啊，好多即係大嘅企業，即係歐洲嘅企業，譬如好似空中巴士嗰啲，其實而家都喺美國嗰度就設廠啊。其實都係因為睇好美國嗰個能源日後嗰個趨勢啫嘛。 咁其二係乜嘢咧？安東尼咧？ 嗱，其二其實就係譬如好似而家中東嗰啲國家咁，好多都係咩噶嘛？咁你美國係一個最大嘅石油需求國、消費國。咁好多時咧，即都係向中東嘅國家嗰度買啲石油嘅，啊，咁如果你美國唔再需要買石油嘅時候咧，啊，咁啲石油賣俾邊個咧？我哋知道就係中東其實就石油平過水嘅，啊，你喺中東揸車咧就平過你喺中東嗰度飲水嘅，咁變咗就話，如果佢日後咧，如果佢需要揾新嘅市場嘅時候，我諗好大部分而家都已經喺度講就話有90%嘅。系啦，就會去人口大概即係去翻亞洲嗰方面啦，印度啊、中國啊、印尼啊呢啲啦，啊，咁到時嗰、那個啊，但係呢啲國家能唔能夠俾到咁高嘅價錢咧？咁所以其實啊，之前阿杜比講咧，就係話個石油去到唔知20幾多年嘅時候會去到乜嘢價錢啊？即係130幾蚊啊咁。 128， 咁其實會唔會咩咧？會唔會其實呢樣係一廂情願咧？因為到時除非你亞洲國家或者人口大國，即係印度、中國呢啲，你個經濟真係發展得好快，能夠俾啊阿哥帶起俾咁貴嘅石油，如果唔係嘅話，我相信個石油係價跌機會大過咩個？因為你唔好唔記得就係話，除咗中東之外啊，你美國又已經可以自供自給啊，巴西嗰邊亦都係發展咗全球最大嘅海上石油。 是 啊，即系你个供应量嚟讲咧，你系一路系增加 噶 喎， 就系除非你嗰、那个俄罗斯又系靠呢个出口石油为生啦 吓。系啊， 因为而家我哋喺度讲紧咧，其实就其实系牵涉咗两个概念啊，即系可能我哋一路讲嗰啲嘢咧比较点样讲比较离地少少。其实我哋应该去翻我哋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概念啦，去解释咧，咁啲人听咧就明白我喺度讲紧乜鬼嘢。咁因為你話液冷氣或者係液冷油呢啲嘢，其實佢生產出嚟會做啲咩咧？咁其實最簡單就係頭先阿杜比之前都講咗，就係話哦，會生產原油同埋天然氣啊嘛，係咪？咁原油啊，即係我哋中三如果係讀理科讀過呢個化學嘅，就係講呢個所謂叫 crude oil 啦，原即係原始嘅原啊嘛 ，OK？ 咁原油咧通常就係而家如果我冇理解錯，我哋所謂去沙特拉伯嘅。每日賣嗰啲一桶桶嗰啲咧，就係原油嚟噶嘛，即係 crude oil 嚟噶嘛。咁 crude oil 咧，一定係點樣咧？係通常都係用船運嘅啦，運到通常去到譬如美國，都係去到海邊佢哋就會有煉油廠噶嘛。咁煉油廠就係好似我哋讀書嗰時啊，就會做一啲叫做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啊嘛，因為佢裏面嘅成分係唔同嘅温度就會蒸發咗出嚟，就可以分翻開佢。 最易記嘅就最底層嗰個就係臘青啦 嚇。係啦。咁佢會做啲咩？譬如臘青啊，如果我哋用嚟做原料或者譬如可能係電油啦，即係汽車用嘅電油啦，油渣啊，飛機用嘅 kerosene 啊，我哋細個嗰時屋企用嗰啲火水啊、石油氣啊，咁啊仲有啲副產品就可以叫做petrol chemical product， 就會做咩？可以做製衣裏面嗰啲纖維啊、塑膠啊呢啲嘢啊嘛， 化妝品都係喎。 係 啦，化妝品都係佢其中一種副產品嚟噶嘛。呢個咧就係原油。佢會生產出嚟嘅嘢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哦，另外所謂液冷氣啦，液冷氣就係啲氣體啊嘛，氣體佢就會拆開，即係經過提煉咧，就會有四樣嘢噶嘛，即係我哋叫做甲乙丙丁醇啊嘛，即係我哋入所謂嘅 methane 啊、ethane 啊、propane 啊、butane 嗰啲啊嘛，咁樣啲啦。即係如果甲醇咪甲烷咪即係我哋屋企而家用緊燒緊嘅嘅煤氣啦 ，OK？ 係。咁啊咁啊二 frame 咪做咩啊？即係會係可能佢都係做啲類似係化工嘅嘢啦，即係譬如做衫啊、做寝具啊、做玩具，會嗰啲係 plastic 啦，即係塑膠嘅原料啦。咁啊丙烷咧就係點樣用嚟推動啲大型嘅運輸工具？譬如如果我哋見到香港咧，就而家啲石油氣的士、石油氣小巴用緊嘅咧，嗰啲就係丙烷啦。 咁或者係 遠係阿亨利，喂，有啲即係香港讀化學嘅人都係做英文讀喎，丙烷即係乜嘢咧 ？Propane，P-R-O-P-O-N-E 啊嘛。咁我睇嗰篇文章， 即係簡稱就石油氣的士、石油氣呢個小巴啦 嚇。咁佢哋亦都話有一個説法咧，就係呢個都可以做到呢個汽車啊、飛機嗰啲外殼嘅，我唔知啊。OK。咁最後嘅最後就補充啦，補充我哋一定用過噶啦，即係嗰個丙烷就係咩咧？就係嗰啲我哋用打火機嗰啲 gas， 或者我哋打邊爐用嗰啲 gas 就呢啲嗱，即係如果我哋睇到佢，如果你話美國佢真係有可能係生產到呢樣嘢，而係大量生產嘅話咧，基本上喺佢哋生活每一個環節裏面嘅嘢都可以將個價錢降低嘅。OK， 冇錯。 咁即係話，如果係咁咧，美國咧就會有個，即係美國就會好似我成日好似一個 circle 咁樣，就點樣？就話你我哋見好多年前嘅話，哦，啲製造業佢哋要輸去，譬如中國啊、越南啊、柬埔寨啊、孟加拉地方，就最主要因為人工太貴啊嘛，係嘛？ 啊， 原料貴咯，同埋另一樣嘢 咁但係問題，如果條係如果呢啲原料全部都可以喺自己 local 生產嘅，咁某一個情況上咧，就美國嘅企業如果仲係做生產嘅話咧，佢真係會計啦，因為剩翻咧。嗰、那個我哋所謂嗰個成個生產成本個 variable factor 咧，就係、是、個人工啦，應該就係、是，即係得翻個人工嘅啫。咁但係問題有美國佬做嘢好鬼用好多 robot 噶嘛，好自動化噶嘛。咁即係話，如果佢喺能源上面係有優勢嘅，如果喺生產技術上有優勢嘅，咁理論上佢就應該好多產業咧就會搬翻去美國做嘅。如果係搬翻去美國做之後咧，咁美國嘅出口咧就會刺激到嘅。因為我睇過一篇文章講咧，佢而家美國去做天然氣咧。佢生產嘅成本咧，只係亞洲區去買到天然氣嘅四分之一價錢。咁變咗就話喺佢喺一個能源上面，如果有一個價格優勢之後咧，再加上佢個生產其實係比較先進咧，即係要用人嘅，但係唔使用咁多人，而同一時間令到佢嗰啲人去消費呢啲，譬如你揸車用汽油，翻屋企用天然氣，佢嗰個生活成本相嚟講都會下降嘅話咧，咁其實美國某個程度上可能美國呢一鑊嘢咧。就真係可以救翻佢喎，令到成個國家嗰個競爭力咧就增加翻喎。 即係叫新嘅取向咯，即係以前每次解決金融危機咧嚇、都會透過打仗去解決嘅 咁即係可以令到咩咯？可以令到全世界個經濟咧，可能因為石油呢一樣嘢、天然氣呢一樣嘢、頁岩氣呢一樣嘢咧，係出現一個天翻地覆嘅變化咯。 即係世界工廠又可能搬翻到去美國㗎啦，有可能。 咁佢又 二世工廠呢個 佢又唔一定，但係你又如果你係生產一啲唔係咁 labor intensive 嘅嘢，即係譬如你唔係好似傳統工廠做嘅嘢咧，我諗美國真係會有優勢嘅，坦白講一句。 科技上係好多突破，呢個同美國科技大國係有關係嘅啊。咁你仲一樣嘢咧，全世界嘅政治經濟版圖咧，因此而改變。中東有冇從前咁重要咧？都好成疑問。 咁佢亦都喺政治上令到中東嗰個地位慢慢去下跌㗎啦。由於喺能源方面嘅改變啦。 咁即係佢就唔會再如果真係美國可以做到，即係你嗰啲中東事務嘢，佢都話嬌之利啦，你中意打咪打我夠。 啊，揾咧，將來有機會咧，我可以請啲咧， 先頭先。 啊，將來咧有機會可以請啲專家咧上嚟傾下偈啦。就係、是、你頭先提到咧呢個 Propane 啊，係嘛？呢個亨利。Propane 啊，即係我哋而家香港買石油氣話，喂買石油氣啦，LPG 啦嚇，但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咧，佢哋話買 Propane 嘅，買 Propane 嘅，咁好多油站咧就成個大缸擺喺度啦嚇，即係以前見到或者電影裏邊都會見到咧，寫住 Propane， 咁你去入啦，咁唔單止汽車入啦，咁仲有佢嗰啲咧啲旅行啊，即係嗰啲mobile home 啊。 系， 即系去旅行拖成间屋去嗰啲咁嘅车咧，咁佢煮饭用咩啊？都系用 propane 嚟煮饭嘅啫嘛。咁就去到油站就入噶啦，用 propane。咁啊，我以前识个专家，将来有机会再请教过佢，佢就讲过俾我听。其实咧就买呢啲咁嘅石油气咧系唔会纯 propane 嘅。propane 中文系乜嘢啊？啊，亨利啊， 佢叫丙烯啊，丙烷啊嘛。 丙烷啊 ，propane 唔会纯嘅。佢话系因应嗰个国家嘅地理位置。即係可能凍啲嘅地方或者係暖啲嘅地方咧，係溝另外一種氣體落去 嘅。咁佢有可能係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喺啲地方比較凍咧，佢可能佢嗰個氣體唔可以咁樣存在住啫嘛。咁佢要加翻啲嘢，令到佢仍然係液化嘅，或者係氣化嘅。咁佢咪要 加啲第二啲 chemical 落去，有呢個可能性出現嘅，其實係。 咁佢同我講咧，美國咧就主propane coal另外一種嘢，propane 係佔嘅比例係多啲嘅，因為香港咧就係、是、處於亞熱帶地區啦，subtropical 嘅地區咧，咁我哋 propane 嘅含量咧係少嘅，嗰啲買到嘅石油氣，咁啊因應翻我哋嘅氣温啊、地理位置嘅，咁啊都學到嘢啦，原來唔係純 propane 嘅，喂純 pro 如果你係純 propane 就好危險嘅，佢同我咁講過啊。咁呢啲係少少知識啦，即係將來有機會叫啲專家上嚟講下啦。咁你哋咧睇戲咧，唔會覺得好你有時真會見到好雞乸咁大嘅字寫住咧 ，propane 就 propane 啊寫喺度嘅。咁仲有我哋而家郊外旅行咧，即係從前童軍啊，或者去郊外煮食咧，嗰、那個石油氣爐仔咧，你買罐好似 藍色嗰啲。 啊，藍色嗰啲，唉，藍色嗰啲就係 propane 啦。咁但係佢成分上裏面咧寫住咧係唔止 propane 嗰家嘢嘅， 冇錯， 係 嗰啲嘢咧，我就嗰個咁嘅石油氣爐仔咧，好簡單設計嘅咧，原來係法國製造嘅。呢、這個啊冇人即係做，能三十幾年嚟由我細佬哥開始都係用呢一 set 嘢，但係我買過三個噶，由童年開始買過三個，咁啊而家係用緊第三個。佢個設計咧。同埋用嗰罐咁嘅嗰罐咁嘅小石油氣咧，都係寫住 propane， 仲加另外一樣嘢。咁陣間我去廚房抄翻出嚟，都係加。 我講嘅唔係佢有啲助燃嘅氣體喺度嘅。 係啊， 因為佢應該唔係純嗰啲氣體，因為可能有加啲助燃先容易燒。 即係 propane 我唔清楚啦，但係 LPG 譬如你喺煤氣咧咁樣，我哋通常俗稱嘅煤氣，咁你最簡單你加個就去加啲有味道嘅氣體落去咯。啊！即系你 我讲个笑话嚟听啊！ 好啊， 我寻晚咧就同啲同学走去烧烤，咁、我哋咧就搭个炉，搭好嗰啲咁嘅咩啦，即系炭啊，整咗啲炭精啊咁咧，我就准备咩啦，搣报纸谂住就点着啲炭精啊，点啦， 好传统喎、呢种方法。 咁跟住咧隔篱咧有个后生仔咧走埋嚟，我帮你啦，咁攞支枪，攞嗰啲咁嘅喷枪啊，嗰啲即系用气体嗰啲咧。好似人哋嗰啲咁嘅喺啊，冇錯啦，跟住咧都一分鐘成個爐已經着咗啦，跟住我覺得自己好似好老餅， 咁係你，咁你因為你減，因為你減啱呢個日子，而家啲天氣乾燥，燒嘢食啊，新嚟好容易燒得著啊嘛，大佬真係，大概嗰， 因為我已經幾年冇燒嘢食㗎啦，咁啊，有燒嘅時候，哇，發覺原來有啲咁先進嘅嘢。跟住咧，佢當個爐着咗之後咧，我攞報紙潑火嘅時候咧，我幾驚隔離個後生仔走埋嚟，唔知攞啲乜嘢啦。而家唔係用呢啲潑噶啦， 攞把風扇出嚟。 不過咁啦，第二日組織呢個遠足團咧，可能係辛苦啲。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用即係去 barbecue 咧，只要有一個人可以整架車出嚟， 係冇錯，佢温度低啲，佢温度高啲咯。即係就算你燒 diesel 車都係噶。啲手車你個內燃機佢個 compressor， 即係佢個 compressor vessel 啊，嗰個即係佢壓咗之後燒著佢噶嘛，佢壓嗰個 vessel 要高啲先燒得著噶嘛。咁但係 diesel 有個好處，點解又你話坦克車會用 diesel 就因為嗱，我哋個坦克車真係輕嘅一個普噶嘛，係咪先？咁但係 diesel 有個好處就係如果你燒得佢著咧，佢起步嗰個力係好犀利噶嘛，即係所以點解你見啲拖頭啊？大型嗰啲車全部用 diesel 就咁解啫，因為佢一定要求個起步嗰時候，佢俾個力量係好大，推到 喐。起步嘅力係起步嘅力， 係啦， 因為佢咧即係做一樣考慮咧，我哋只係平民百姓啊，揸車只係考慮嗰、那個個動力有幾大，起步有幾大嘅啫。咁做軍事嘅時候咧，就會考慮咧，就話佢如果俾人打中嘅時候，有冇機會被燒著？燒著即係冇咗個坦克車，裏面啲人都死埋㗎啦。所以咧，俄羅斯嗰度咧就用個 T-34 成功之一係。佢係燒 diesel 嘅， 咁啊，或者佢一定係嘅，一定係嘅。如果你軍事上去睇嘅嘢，就係話，我譬如頭先都講過啦 ，diesel 就係佢個起步嗰個力大啊嘛，咁同埋佢個續航力強啊嘛，即係都係裝咁多升嘅電油或者 diesel 係行遠啲噶嘛。咁變咗佢哋軍事上嘅，即係軍事我唔係好熟啊，但係有時聽嗰啲朋友喺度講咧，佢哋做有啲軍事嗰啲嘢嘅設計咧，係有呢個考慮嘅。譬如佢嗰時我哋做緊汽車嗰個時候咧。如果你有見過咧，嗰時美軍啊好多用一啲車叫堪馬，知一啲 啊， 因為佢嗰時問咗個問題，好好笑噶。你覺得堪馬呢啲車咧會係自動波定係棍波 咧？悍馬啊， 日航馬啦，我哋國內叫。咁、我 覺得棍波啦嘛。 咁啊喂嗱，我都以為係棍波啊，跟住話梗係唔會做棍波啊，梗係做自動波啦，大佬。如果真係打， 如果真係打仗嗰個時候，你已經打開個窗，你揸住即係個左手啊，唔係，如果佢係左太啊，右手揸住盤太，左邊就打開個窗喺度射緊嘅啦，大佬，仲得閒轉波，大佬梗係自動波啦，大佬真係。 美國喺 user friendly 方面做得真係好好嘅。美國你所謂坦克車咧，即係從前咧唔係而家㗎啦。我哋點樣轉彎咧？係兩條棍嚟去轉，一條履帶行得快啲，一條履帶行得慢啲咧，你就會轉到彎㗎啦。譬如你想轉右邊咧，你就右邊條履帶行得快啲，咁左邊條履帶或者唔喐，咁你就會轉到右邊㗎啦。咁and vice versa 啦。咁但係咧，美國咧已經設計到咧，即係喺二次大戰設計都用胎盤嚟揸㗎，點你唔使揸兩條棍喺度喐嘅？ 佢即係直頭有個差，即係有個差速喺度咯。即係你一令，佢又即係你令唐太，佢就我哋叫做差速啊嘛，佢就會自動去調兩條帶嗰個速度咁，咪可以轉到彎咯。 其實我阿道比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咧，其實個原理咪好似餐艇咁咯。你想個艇轉餐，即係轉右同轉左嘅時候，你係用兩個掌嘅力度，邊度大邊度細啫嘛。 是啊，咦，你都好浪漫喎、啊、即係讲餐厅，即係諗你啲坦克車，諗即係你老婆好幸福啦，唉，成日有你餐厅俾佢 囉。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有到地方餐厅几好嘅，香港喺就喺黄泥冲水塘。 哦，我知。 那个地方又好正，餐厅啊，甚至乎有水上单车。啊，咁即係唔係好貴啦，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喺香港，真係香港區嘅，咁其實我覺得去嗰度空氣又好，啊，即係嗰度又浪漫。我試過有一次呢，同幾個同學一齊走去餐廳，成個湖呢係得我哋幾個啫。 係 啊，即係我一個男仔拖住五個女仔，都唔知幾都唔知幾浪。 嗱、啊，稍停一陣，有個電話入。 一開始。 喂，講翻 oil 咧，即係石油呢個字咧，有啲笑話，我哋都烏龍嘢，真係好多年前嘅。咁啊，話說我哋而家講統稱咧，即係石油叫 oil 啦，係嘛？咁裏邊咧就分咁多嘢，好似頭先亨利講。咁話說咧，好多年前咧，我喺加拿大讀大學，咁啊乜嘢都唔識噶嘛，點知當地啲術語係乜嘢咧？有一次有個同學，咁咧佢就係盲中中嘅，突然之間架車係攤。啊，咁咧嗰個 免費嘅，一變曬，幾多人？十千人， 十二一。 喂，講開 oil 呢個字咧，就我哋一般人理解咧，就即係石油嘅統稱叫 oil 啦，係嘛？咁啊，我嘅即係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咧，就搞咗個笑話，即係好烏龍，好即係好冇面嘅。咁啊 ，oil 即係石油啦，即係以為汽油嗰啲冚唪叫 oil。咁啊，有一次我有個同學仔咁啊一齊。佢有架車啊，咁啊揸我哋出去玩啦。咁啲行下咧，市區咧，熄咗架車睇嘢之後咧，攤唔著架車喎。 啊！ 我睇住個油錶嗰度咧，架車個錶板度咧係零喎，即係冇油啊！架車冇油，咁乜辦法咧？叫我咧去買啲油翻嚟入落個油缸啊！ 啊！ 又係油，即係乜嘢咧？即係 oil 啦，係 oil 走油站啊 ！Can I have some oil？ 咁啊，俾咗 oil。拎到翻嚟系唔用得嘅， 仲有啲咩 ？Oil 咧就 lubricant 咁解， 即 系机油嘅滑润油啊，即系我哋啲骨里边咧都系有啲咁嘅分泌咧出嚟，令到我啲骨系爽啲嘅吓，即系唔怕成日咧硬邦邦咧互相碰撞。Oil 嘅意思咧，原来喺北美洲啊，即系滑润油咁嘅意思。如果你买汽油咧，系买 gasoline。油站咧應該係 gasoline station 嘅，不過簡稱係 gas station 就得啦。你千祈唔好搞錯咗話 gas station 即係咧賣呢個石油氣嘅站。佢一般嚟講係 station 已經 good enough 啦。咁呢個笑話一世都記得啦。原來又係咁分嘅，你買 gasoline、買 diesel、買 oil 即係 lubricant， 即係滑潤油咁解。 係啊，會㗎，會㗎。我 啊，亨利就唔會搞錯啦，係啊，道比會搞錯啫。 嗱，我哋不如再講埋，都差唔多埋尾啦。不如我哋講一講啦。其實嗱，如果你美國真係可以出口呢個原油或者係呢個天然氣嘅話，咁其實亞洲區呢啲地方咧，譬如如果我哋講香港啊、日本啊、台灣啊、中國啲，其實會唔會受惠到嘅咧？咁其實頭先都講過咧，因為而家其實最主要揸住個技術嘅咧都係美國。咁如果美國唔將呢啲技術咧輸出咧，或者授權俾當地譬如如果美國將呢個技術授權俾中國嘅，即係收你個 patent fee 三廿年。咁佢又可以做，但而家就美國死都唔肯將個 pattern release 出嚟喎，包括去歐洲都唔制㗎嘛。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就話其實唔係得美國有呢樣嘢㗎嘛， 即係中國啊、歐洲都有噶嘛。咁美國就會有呢個優勢。咁我哋睇另外一篇嘢就喺度講話，咦？咁如果係咁嘅話，佢可以出口，咁係咪有錢就可以同美國買呢？咁我哋發現咗原來又唔係嘅喎，即係因為原來咧，而家美國咧，佢個政府規定咗咧，除咗你係同美國係一個 FTA 嘅夥伴之外咧，佢基本上係佢係冇權出口呢啲嘢俾你嘅，即係除咗 FTA 嘅 partner 同埋日本之外咧，就如果你係中國，因為中國唔係冇加 FTA 嘅嘛，咁啊變咗我又唔可以賣俾中國嘅喎。 即係一啲叫做我哋即係之前咪講過，事實上海自由貿易區啦。咁其實 FTA 咧就係一個美國為美國為內嘅自由貿易區咁解係啦。 咁而家我啱啱睇嗰篇嘢喺度講咧，就話哇真係好鬼誇張喎！如果日本咧而家就係話，因為日本可以有權同美國買而可以出口啊嘛。咁日本就只要做兩樣嘢嘅啫，就係、是、話哦，我過去即係譬如而家佢最主要喺德州嗰度做啊嘛，去德州話同嗰啲公司合作咯，或者收購嗰啲公司咯，去買嗰個配額權咯。但係日本已經講出嚟咧，佢話你其實你美國一年可以出口幾多，我可以同你買幾多。佢話佢一年最少可以同佢買6000万吨咯。 啊，咁犀利啊！ 係啊，即係佢基本上如果話我 百噸嘅咯喎。 係啊，即 係 係咯。咁如果佢咁樣做咧，即係其實就真係可能開始誒諗住啊，即係一個核能退場，就淨係開始靠呢、這個液能氣去出口啦。咁但係中國亦都唔係講少喎，中國嗱而家講到明話。而家講到明就話冇權去即係美國唔會出口俾佢噶嘛。但係如果你睇翻咧，佢淨係美國中國啊最大嗰三間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已經喺嗰邊咧同呢公司合作啊收購佢哋啦。佢哋竟然係三間公司夾埋咧，已經投咗400多亿，我講係港紙啊，喺嗰邊同佢當地公司合作噶啦。咁啊，即係話而家你唔俾我出口唔緊要，我就可以賣嗰、那個分配權。即係我可以分配俾我日本啊、韓國啊呢咁嘅地方， okay. 但其實最主要真係想做嗰樣嘢，就真係買公司咧，睇可唔可以撻啲技術嘅啫。我估都 係呢個係即係一個策略性投資，因為石油係一種策略性嘅產品嚟嘅。 即係就算你俾，就算我唔可以直接同你買咧，我都要插定支旗喺度先。睇下到時有冇咩著數嘢可以領翻多少啊？應該真 係即係其實咧，講到能源問題咧，咁當然就係無限話題啦嚇、啊。即係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可能講下即係再生能源嘅方面啦。因為日本就面對呢、這個能源危機啦嚇。咁啱力傾阿亨利所講就可以進口好多平價嘅美國嘅能源咁樣，咁啊支持呢個日本嘅經濟。咁就講緊能源咧，就喺。 喂，講下排位好啲喎、哦，你而家我哋要補充翻啲資料咧。啊，呢個安東尼都好清楚，而家石油最大出口國咧就係俄羅斯。 俄羅斯係啦，冇錯。 咁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就沙特啦，再跟住就美國啦。啊，咁、啊、如果你譬如話美國係美國咧，美國係兼埋就係最大嘅入口國啊。咁其實。而家有個趨勢就話中國會有機會爬去頭啦，但係都仲有一段距離啦。 啊，咁但係 係啦，跟住印度係第三，咁但係呢兩個都係人口大國啦。 咁根據嗰份 IEA 嘅報告，國際能源組織嘅報告咧，就話去到2020年啊，真係唔係好遠㗎嚇，即係7年之後咧，就印度將會超越中國啊，呢、這個成為最大嘅呢、這個石油入口國啦。 但是你都是要看到時印度的經濟是怎樣先咯，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印度其實現在的經濟都還有很多麻煩，那你即、就是你不是人口多你就一定是消耗最多的嘛，你都要有錢的嘛。 有錢買車的。 不過呢我又有另外一種看法，到時呢到即是2020年的時候呢，或者去到2035年的時候呢，那你這個沙特阿拉伯的地位呢就會下降了。而沙特阿拉伯呢它除了石油之外真的沒有什麼其他工業。其他冇乜其他產業，佢最大嘅輸家將會係沙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而中國同埋印度咧，頭先講嘅，儘管大家咧英文有個中國同埋印度 problematic 啊，佢本身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但你唔好睇小呢兩個國家咧，佢智慧係相當之高嘅，佢哋會有諗到啲辦法去取代石油國過分依賴石油進口。 其實呢你所講個問題呢，取代石油呢，其實美國呢其實一早已經具備咁嘅技術㗎啦，問題呀只不過幾時去取代呢樣嘢嘅啫。 如果你再拉偏少少講呢，譬如呢個禮拜你有睇新聞呢，就講呢、這個阿杜比一定知嘅，佢今個禮拜咪話嗰隻新嘅航空母艦，嗰、那個叫福特級嘅航空母艦下水㗎嘛，好似係咪， 系冇錯，嗰隻航空母艦可以出咗50年都可以唔翻嚟。 嗰隻嘢堅啊堅啊！你見美國用咁多能源咧， 咁但係佢有啲嘢都唔係應該靠呢啲傳統石化能源嘅嘛。嗰隻福特號真係誇張，唔知有冇即係唔知有冇老作。佢話嗰個係雙核動力嘅航空母艦啊嘅戰鬥群啊嘛。嗰隻嘢可以50年唔使再加物燃料喎，可以行50年。 嗱，因為翻嚟講，核子動力嘅航空母艦啊、潛水艇啊，或者係甚至係呢個水面嘅戰艦咧，嗰、那個技術咧已經發明咗好多年啦。咁航空母艦咧出海唔需要翻去呢個 refueling 咧，即係重新補充燃料咧，就唔係新鮮嘅事。咁如果呢個福特級嘅航空母艦咧，佢可以更長時間咧，都係一個進步。但最重要咧就係唔係佢出海五十年冇理由出海五十年都唔翻啫， 唔去補給物資嘅。 啊，佢要補給咧，航空母艦用兩種燃料，你有時見到航空母艦咧，海上咧都同啲運輸艦咧係互通油管啊，即係通油管啊，咁佢吸啲咩油咧？其實係飛機油啦。咁佢航空母艦唔係淨係隻船要行啊嘛，佢啲飛機都要飛噶嘛。咁佢吸啲油咧就係飛過去啦。咁啊，好勁嗰個技術咧，二次大戰發明咗啦。你點掟條油管過去隻航空母艦咧？原來是射槍的，射支飛射個勾過隻航空母艦那裡的，勾 住了。那當然他要用那些油，那在那個航空母艦裡面煮飯都要核能，應該不會掛我估。但問題就是我那天看聽那個 news 是挺好笑的，即是現在你說他們已經搞到這個級數的航空母艦，咁你起到我哋祖國啊，遼寧號呢，原來佢入一次油呢，佢續航力得15日嘅啫。咁即係話你 vulnerable， 佢戰鬥力係有限囉。 即係佢揸出海呢，即係除非喺沿海啦可以加油啦，如果唔係真係出去打仗呢，行7日到呢就要返轉頭啦，表明係返唔到個港口度。 冇錯，即係能源嗰個問題呢，喺嗰、那個即係個戰略方面呢就非常重要嘅，軍事上。咁好啦，咁禮拜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大家個能源問題呢亦都係欲罷不能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有一個機會，再詳細睇下討論下，除咗石油之外，其實有冇其他嘅替代能源嘅咧嚇？咁、下個禮拜再 呢、個大家即係我靠曬你啦，大衛，你有啲咩即係嘢俾我哋，即係大家研究下。 其實好多再生能源嘅嚇，咁好多再生好多唔同技術嘅，咁可以講下嘅。OK， 好啊，咁下個星期再見嚇。 OK， 拜拜。